来被人欺骗，把花给你领。 天空下着雨，披上灰蒙蒙的影子，新年快乐，穿换上一身洁白衬衫。公子卸了马，亲吻沉睡中的公主。我会像从前一样，守在童年牛角上。 多希望我还有机会看天夜里你的模样，只可惜时间不会倒流。 带着痴心经飞于时光，曾人已们回到老地方，我还想要一个是模样，听老人诉说糖果秘方。 天空下着雨，地上一层灰蒙蒙的影子， 重新上了心，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。新年快乐着，裹上一身洁白的裹纱。 今天飞越时光，同着你们回到老地方，我还想要一个儿时模样，听老人诉说糖果秘方。